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有声书场，醒目有声书场，有声书场。 满台风云变幻，生旦净末，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，几番家国兴衰，人情世故，且听嬉笑怒骂，有文章。看得见的评书世界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。 欢迎收听醒目有声书场， 开始了。 醒目一响，照亮登场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醒目有声书场。这期节目咱们接着给您说二月河三部曲之康熙大帝多功出政。咱们的领衔主演男一号康熙皇上终于出场了。不过呀，眼下他只有8岁。虽然玄烨是天赋异禀啊，自幼生在帝王家，这个见识啊、胆识啊、意识啊都是与众不同的，但是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嘛。第一件大事儿，那就是即位大典已经顺利完成了，马上啊，这又变回小孩了，只找自己的奶妈还有这苏麻拉骨。对于少年康熙来说，这对于他是最亲近的人呐。可是玄烨还没意识到啊，现在他与以往不同了，如今他已经是皇帝了，地位不同了，待遇不同了，称呼不同了，那他所面临的局面和要迎接的麻烦也就不同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请您继续收听康熙大帝之夺功出政第5回。 他被称千古一帝，七灾八难回肠九曲，斗权奸，收失地，堪称非凡英武雄主。他又是性情中人，宽裕仁慈，温良恭敬，重诗书，通音律，实乃开创守成之君。他就是最有故事的皇帝康熙。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醒目有声书场为您推出《二月河三部曲》评书版，《康熙大帝》第一部，《夺功出政》，由赵亮改编播讲。 书接上回，新皇即位典礼哆哆嗦嗦的呀，这就算下来了。康熙真是如释重负啊。一下子又变回小孩了，他也不吩咐随驾护从，也不管后边窝贺几个人，连蹦带跳啊就跑到后院来了。这阿母孙氏还有这苏麻拉骨还在这跪着呢，康熙赶紧奔这两个女子就来了。奶妈孙氏啊吓坏了，赶紧起身就喊呐：哟，我的好老爷子，你当心磕了牙呀。康熙啊真没听见似的，一边跑一边乐：哎呀，起来起来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说着话一头就扎进孙氏的怀抱。旁边的苏麻拉骨赶紧站起身给康熙啊整理他的后襟儿。现在是皇上了，别再那么你呀我呀的，应该说朕回来了 啊。哎呀，别提了，刚才坐了半天呢，真把人给局促坏了。快带我去见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吧。孙氏奶妈很高兴，今天这小老爷子挺露脸儿，于是一把呀就把康熙抱起来了。几个人连说带笑就奔慈宁宫走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有人厉声喊了一句：“放下！”哟，把几个人都吓一跳。回头一看，原来呀，巷子口那儿站着一位，正是那位副都太监吴良辅。吴良辅过来，先向少年康熙赔了个笑脸，然后板起面孔，冲着孙氏就呵斥起来了：“你这样子抱着皇上满宫里跑，成个什么体统啊？”这孙氏奶妈啊，是个老实人，哎呦，一看这总管太监吴良辅脸色铁青，他这有点害怕了。这手里呀，不自觉的就把康熙放下来了。皇上还小吗？小，小也是皇上，你还当你自个儿家孩子？一看这孙氏夫人还敢回口，吴良辅越发恼怒，吩咐身旁的小太监：“去，叫慈宁宫首领太监李明村来。”这。康熙呀，一时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，一看这小太监遮了一声，这就要走。康熙呀，好像下意识的喊了一声：“回来。”说回来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他就拿眼呢望着苏麻喇古。哎，苏麻喇古相当聪明，聪明都不足以形容，应该说是睿智了。他赶紧先跪下请旨：“皇上啊，这件事儿交给奴才来办可好啊？”康熙明白了，赶紧点头：“朕叫你办。”苏麻喇古这才站起身来，转过身来对着吴良辅说：“吴良辅啊，谁准许你在主子跟前大呼小喝的？你摆什么臭威风？”呀，吴良辅一看，你一个下五旗的宫女儿，知道什么规矩啊？宫女儿？哎，现在我可是钦差呀，你跪下。他吴良辅一看，对呀，人家刚才请旨了吗？人康熙允许这苏麻喇古来办这事儿。但是吴良辅不服啊，刚要说一句你不配，这配还没出口呢啊，骗！苏麻喇古上前给他来个嘴巴：“老主子刚刚大刑，你就敢蔑视皇上，奉旨要你跪下。主子，要不要这样啊？”康熙明白过来了，这才想到是要让他降旨。康熙把小腰一掐：“跪下，掌嘴五十。”好嘛，吴良辅没辙呀，眼前这是皇上啊，再小也是皇上啊，他说的，无奈跪下了。方才喊遮要去报信的那小太监呢，赶紧过来，一伸手挽袖子，这就要打。“待着你的。”苏麻喇古过来把眼睛一瞪：“你献什么殷勤呢？”“皇上让他自己打，你在这数数。”“哎，好嘞。”吴良辅一看，我这不倒霉催的吗？我呀，得了，掌嘴吧。他打自己真下不去手啊，也就算轻轻摸了一下：“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”苏麻喇古一看，哟，你这是掌嘴呀，还是摸脸蛋啊？你得让老爷子听个响啊！哎，是嘞，啪啪啪啪啪啪！吴良辅可倒了霉了，左右开弓抽自己个儿。苏麻喇古乐了，一回身向康熙禀报：“老爷子，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还等着您呢，咱们去吧。”说完，跟着乳妈孙氏抱着康熙，人家扬长而去了。吴良辅气的呀，眼里冒火，心里生恨呢。看着几个人走远了，旁边小太监还在这数呢：“七个，八个。”我去你的吧！咣，给这小太监来了个定针脚：“该死的畜生，你也敢作践我！”算了吧， 和这种东西计较什么呢？啊！吴良辅回头一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鳌拜的从子侍卫讷摩站在他身后了。讷摩呀，呲着牙乐了。敖中堂今晚请客，叫吴公公回府一趟。辅国公班布尔善、太毕图侍郎、洛氏大人都在，怎么样？来不来呀？想出气容易得很。吴良辅啊，揉着自己的脸蛋儿，瞅着讷摩点了点头，又狠狠地瞪了这小太监一眼。哎呀，这一天的欢喜让这吴良辅给搅了。康熙觉着有点扫兴啊，孙氏和苏麻拉古随在后边也有点心事重重。其实呢，孙氏奶妈本想趁着今天万岁爷登基，这心里边高兴，哎，就把儿子魏东亭的事儿说一说，把魏东亭啊从巡访衙门调过来当差，一来呢将来有着出身，二来都在宫里边，母子也能常常见面。其实他这想法呢也跟苏麻拉古提过，他知道，你别看苏麻拉古才15岁，那可是太皇太后、皇太后眼前第一个大红人啊，不仅模样好看，心思也聪明，他说一句话呀顶自己说100句。结果遇到个倒霉的吴良辅，不好再开口说什么了。苏麻拉古一路上没说话，他心里在想啊，心说话，这吴良辅今儿个吃了什么药了，胆子这么大。想着他抢前一步跟康熙说，万岁爷甭跟这些小人生气，今儿要讨着吉利啊，回头见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一定要欢欢喜喜的，好吗？康熙点了点头，这才走进慈宁宫。 少年继位，危机重重，权臣在侧，虎视眈眈，康熙皇帝如何制衡权力，智斗鳌拜？请您继续收听评书《康熙大帝夺宫出政》。 太皇太后跟皇太后啊，一个歪在榻上，一个坐在案前，桌案之上摆了许多茶食、小零嘴儿，他们呀正等着康熙呢。一看少年康熙稳稳当当地走进来了，后边苏麻拉古、孙氏奶妈都踏着花盆底儿，手持黄绢丝帕，是亦步亦趋。俩人相视一笑，都明白对方的心思，这小皇上还挺像样。康熙赶紧朝上请安，太皇太后啊一把就把他搂在怀里了，问长问短呢、啊、哎呀，我的小老爷子，天儿这么冷，没着凉吧？你看你皇额娘预备了这么多好东西，简能刻画的多吃点吧。听太皇太后这么一说，皇太后赶紧吩咐苏麻拉古，把那件紫貂裘找出来给皇上穿。听张万强说啊，今儿个你替这小人当了一天大人，也真难为你了。孙氏在旁边说，哎呦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大的排场，我跪在旁边啊心里都打颤颤，全亏了老爷子是真命天子，才镇得住，体体面面的把事儿办了。苏麻拉古取出紫貂裘给康熙披上，康熙走到镶金的大玻璃穿衣镜跟前儿，照了照一看，不错，挺合体，大大方方的走到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身边，这皮球穿上很好，谢谢皇额娘，坐下吧。太后转身又跟孝庄说了，这些天为顺治爷的事儿，大伙儿都忙得心绪不宁的，我看皇上还应该找个合适的师傅才是啊，如今8岁了，该读书了。孝庄太皇太后也点点头，是啊，我也在想这件事儿呢，前几年读的那几本书啊都是苏麻拉古教的，现在应该找个大学问师傅才对，不过这事儿啊也不能急，留心瞧着那品行端正、学问渊博的人再说吧。眼下皇上跟前儿得添着得用的人， 我看把苏曼拉古指给他吧，早晚侍候也放心点儿。曼姐儿，你可听着了？苏曼拉古正称心意，他当然愿意陪着唱戏。遵太皇太后、皇太后懿旨，只是奴才还有下情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什么话说吧。 是， 奴才跟着万岁爷只能管个枝藤枝热的。万岁爷当下要紧的是调几个能干的侍卫，不是奴才斗胆呐。万岁爷到底年纪还小，古语说人心难测，难保这么多的朝臣侍卫里头就没有个使坏心眼的。 哟，这席话说的两宫悚然变色呀。 太后就问苏曼拉古，这话是从何说起呀？难道你听到什么风声了？ 苏曼拉古就真真苗苗的把刚才吴良辅贺驾的事儿禀报给二位中宫了。 孝庄一听， 这吴良辅是怎么回事啊？还在六宫都太监之上？ 太后一看，赶紧陪笑回话啊，论理儿啊，这事儿曼姐儿和孙婆也是有点懵了。不过这吴良辅原是鳌拜的干儿子，瞧着这点情面，一向没有难为过他。上次召见四辅臣的时候，商定外头的事儿啊，都托了索尼了。宫内领侍卫大臣是鳌拜做主，老佛爷不用担心，他能有着什么能为呀？做了乱子，横竖还有窝贺他们几个呢。 孝庄闻听，默然不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这才说：“ 曼姐儿心思细，所虑极是。不过皇上也累了，这个事儿啊，先说到这儿吧。侍候皇上歇着去吧。” 是。 康熙又请了安， 跟着奶妈和苏曼拉古往外走。忽然转身，他说了：“太皇太后、皇太后，大赦诏旨不知明发了没有？” 太后一听乐了：“你这孩子还挺有心。这皇上登基得大赦天下呀，得发诏旨啊。” 放心吧，索尼他们上次奉诏啊都已经安排好了， 回去好好的休息吧。啊， 小玄烨这才随着苏曼拉古和孙氏走了。 平定三藩，六渡南巡，却生那九子夺嫡之乱。开馆编书，集成今古，可叹那文字狱中之人。千古一帝，功过几何？二月河三部曲改编评书《康熙大帝》正在播出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这大赦诏旨啊，其实不用发，普天之下都明白。新老交接，大赦天下，开科选士，这是几朝传下来的惯例。所以呢，各省的举子们早就公车不绝，络绎于道啊。开春之后，北京接连几个艳阳天，北海浮冰融融，看起来这要开动了。小孩玩的这个木头冰华子都不敢往上放了。春风一起，虽然说乍暖还寒，但是毕竟暖意已经来了。月鹏殿十几间客房里边，这人呢逐渐也就住满了。只不过呢，上房三间，这还是五次友在这住着。后来呀，住店的人太多了，五次友一看别耽误人家买卖呀，他就让明珠搬过来住进西屋。兄弟两个每天讲诗论文，哎，就等着恩诏颁发了。这一天呢，是二月二龙抬头，这倒不算什么大节气啊，但是呢，只要兴致好，人们也总会出来玩耍玩耍。五次友一看天气不错，约上明珠一起来畅游西山。两个人就来到西河沿，这个地方啊，在前明是个大码头，嚯，店铺鳞次栉比，百亿杂耍俱全呢。地摊上摆着宋宴名瓷、先朝的玉碗、楼金八宝瓶，还有海外舶来品，什么紫檀玻璃、水晶灯、报时钟、弥勒佛、鼻烟壶、名人字画，真是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 俩人呢本来想找找清静，不想到撞这儿来了，一看比西直门里还要热闹。明珠知道五次友这个人呢、好静不好动，确实一看五次友眉毛微微一皱，好像有点兴致不高。明珠就说了，那边和尚风光好，咱们到那边去吧。两个人刚要离开这嘈杂之地，就这么个功夫，忽然听得左边有喝彩之声，好好啊！明珠觉得很纳闷，转身一看，左边有一大群人，明珠啊就挤进来了。一看呢，一男一女两个卖艺的正在这儿演武呢。这男的呀有四十五六岁，打着赤膊在这走场子呢。他划开人圈子，辫子盘到头顶上，就地呢捡起这么两块半截砖来。只见他五指发力，这么一捏，啪，两手的砖头立刻就粉碎了。好啊，又是一阵掌声。就看这汉子一抱拳，小老儿初登贵地，人生地不熟啊，全仗各位老小照应，在下有几手三脚猫四门斗的功夫，不敢在真人面前夸海口啊，有着前施后闪的，撒汤漏水的，还望各位看官海涵。说着话一指旁边那年轻的姑娘，这是小女，名叫史建梅啊，今年17岁，还未聘有人家，倒不是小老儿海口欺人，现在我这小女孩有点本事，让她坐在这几堆麻饼上，哎，哪位爷能把她拉起来，就奉送君子以坐鸡肘，是绝无反悔。明珠一看呢，这眼睛就亮了，嘿，没想到哎，还能瞧见这热闹，这玩意儿比武招亲都是说书唱戏里边才有的事儿呢，今天让我碰上了。他一拉五次友，大哥，这有点意思，哎，咱看看吧。五次友一看那女子啊，那是娇艳当中带着几分泼辣，虽无十分颜色，却也楚楚动人。见这女孩手握发辫，站在一边是抿嘴含着笑，哎，一点也不害羞。听父亲说完了，他在场中走了个招式，细步纤腰，真如风摆杨柳。不过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此女是轻功非凡呢、就见着史建梅扎了个门户，然后扎了个马步，分腿坐在马饼堆上。这时候啊，看热闹的这个情绪也被调动起来了，哎，哥兄弟怎么样，你还没结婚呢，你去讨个老婆吧。算了吧，我这两下我自己都站不住，我还拽人家呢，要不你去，我哪行啊，我老婆知道我干这事儿，非把我打死不可。呵，大伙儿啊，你推我搡，跃跃欲试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就是没人敢出头一试。就在这么个功夫，有个年轻人自告奋勇，我来试试。哼，他跳进圈子，一伸手啊就抓住了史建梅的臂膀。 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醒目有声书场就告一段落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请欣赏《一起向未来》，作词王平九，作曲常石磊，演唱易烊千玺。 世界越爱越精彩，雪花纷飞，迫不及待入怀。From I to the sky， 天地皆白，一片片存在。越爱越期待，我舞轻功，心花怒放，表白。Fly to the sky， 万丈彩虹一